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探寻电影之美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请听报道。 本次论坛主题为配音之美， 台词或者是音乐综合起来的一个声音，却能够使我们的电影的主题升华。 论坛邀请了电影配音界的一线演员、高校专家、国际影人，共同分享电影配音的魅力，为观众和业界交流搭建便利平台，也为推动中国电影健康快速发展和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持。而在论坛开始之前，北京文艺广播记者张帆专访了演讲嘉宾、著名电影配音艺术家童自荣先生。童自荣先生对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邀请表示感谢，也对本届高峰论坛的配音论坛做出了高度评价。 我觉得这个幕后工作，这个做配音的话，幕后的工作，这也是应当说是我们电视里头整个这个事业里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够邀请我们做嘉宾，或者这个设立一个专门的论坛呢，说明电影节对配音这个事业啊蛮看重的。北京的朋友们境界比较高的，蛮好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将于今晚举行闭幕式，同时十大天坛大奖也将逐一揭晓。今晚8点到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将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式盛况，转播期间将连线闭幕式各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以及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亮点。届时，独立影评人小爱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关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大型诵读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昨天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北京电台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静桥等7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为现场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据了解，2018年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将推出系列演出，致力于推广民族阅读习惯、音乐赏析两大美学修养的家庭传承与社会传承，力求把经典图书、音乐作品创新性演绎立体化呈现，实现朗读艺术音乐化、听觉艺术视觉化，助力中国优秀文学音乐作品的社会传播，打造具有深厚内涵的高品位文化品牌。2017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只有 1.7% 的人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很多，而近40%的人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在阅读方式上，听书量有了明显的上升，可以说听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报告显示，去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3%， 比2016年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2017年，我国有20%以上的国民有听书的习惯，听书也成为了各种阅读方式当中增长最快的阅读方式之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管庄到双桥、远通桥到大望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7年底，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笔砚写成70区明清人物画展，汇集了国内4大顶级博物院收藏的62件明清人物画精品，其中一幅唐寅的铜音清梦图格外引人注目。这唐伯虎是家喻户晓，但是唐伯虎的书画究竟有多好，恐怕普通的大众也并不一定就能知晓。真实历史上的唐寅、唐伯虎的故事，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其实这唐伯虎啊，更是民间传说当中经常被提到的主角。那么在民间传说当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流传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唐伯虎的民间传说故事。唐寅出自伯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绘画上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由于多方面的文学修养，他的诗文与书画结合在一起，注定是不同寻常。唐寅的书画才是真正的文人画，一生坎坷呀，后游历名山大川，37岁进桃花庵别业，专心从事诗文书画创作，达到顶峰。作为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唐伯虎小时候在绘画方面就显示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大画家沈周，相传唐伯虎的老师沈周沈石田是祝枝山为他找的。唐伯虎幼年家境不好，到13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在店中帮忙干活，不上学了。画出得意的画呢，就贴在墙上。有这么一次，才子祝枝山来到酒店当中喝酒，很喜欢墙上的画，就问老板画是谁画的，老板说是他儿子画的。祝枝山很惊讶地要求见见这孩子，得知唐寅家境贫寒，就决定帮他找一位丹青妙手来教他画画。不久祝枝山啊，就带着画师沈石田来到了酒店。这沈石田嘛，也欣赏唐寅的画，想考考他才气如何，就为他出了一个字谜：去到左边是个树，去到右边是树，去到中间是树，去到两边是树，这什么字呢？唐寅略一思考，就说出了谜底是个彬彬有礼的彬字。沈石天一看这孩子聪明，就收下了唐寅。沈周收下了唐寅之后，唐寅学习自然是刻苦勤奋，很快掌握绘画技艺，深受沈周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让一向谦虚的唐伯虎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沈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然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嗨，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是潜心学画。 他目睹学成之后，因涉嫌考场作弊不得为官，回家卖画为生。有这么一次，在杭州西湖旁边，唐伯虎挂了一张水墨画，画的是一条浑身长满黑毛的狗，画的右边有一则说明，此画属于谜语画，打一个字，有买者付钱30两，猜中者一文不取，赠送此画。画一挂出来就吸引了很多游人过客，七嘴八舌的就开始猜，过了半天也没人猜中。这时候来了个秀才，站在画前欣赏一番，二话没说取下画就走。人们看见这秀才的举动都感到惊讶，唐伯虎赶忙就走上前问啊：“你买这张画吗？”秀才摇了摇头：“那你猜中这张画了？”秀才点了点头。唐伯虎就问：“说出谜底是什么吧。”秀才还是一声不吭，唐伯虎连问三声，秀才仍然不答，拿着画自顾走了。唐伯虎望着秀才的背影，哈哈一笑：“猜中了，猜中了。”说完了扬长而去。那你知道这张画打的是什么字吗？秀才为什么一声不吭拿着画就走了呢？我告诉您，这个字啊，就是默默无闻的默，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犬，哎，黑狗，您看这不就是默字吗？其实唐伯虎和这个默字有关的画谜故事还有一个。话说有一天，唐伯虎在家中作画，来了一群纨绔子弟，他们对墙壁上的书画啊指手画脚，妄加评论，噪声使唐伯虎无法作画，又不便下逐客令。为了让这一群纨绔子弟安静下来，唐伯虎与他们议定，由他出灯谜让他们猜，猜中了就赠送书画给他们。只见唐伯虎在一张白纸上涂了一团墨，说了一句猜一个字，自己就进屋啊作画去了。纨绔子弟们面对一团墨猜了大半天，没人能够猜得出来。这时候祝枝山来了，众人啊请求他帮助破谜。祝枝山看了一会儿，心中有数，微微一笑：“不难啊，只是猜中了，请各位自便，不要再次打扰了。”于是祝枝山告诉他们破谜的诀窍：墨团嘛，就是大黑点，加起来就是个墨字。这时候啊，众人才醒悟过来，各自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唐伯虎啊喜欢让人猜谜，还有一次说唐伯虎的画很有名，人们愿意出很高的价钱来买他的画，他就在西湖边上开了一个画廊。这一天画廊又挂出了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人牵了一只狗在西湖旁边散步，人们围着画纷纷赞叹，真是千金难买好画。唐伯虎听到赞扬，那当然得意了，马上宣布这是一幅字谜画，谁要能猜出答案这幅画就白送，谁要猜错了嘛，罚10两银子。大家一听啊，皱起眉头苦苦思考。忽然有一个年轻人跑上前，一下子趴在地上，大家伙正奇怪呢，唐伯虎是大声笑起来，然后把画取下来送给了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趴地上，唐伯虎就把画给他了呢？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艺匠传奇单元，我跟大家说一说民间传说当中的唐伯虎故事。刚才说到了唐伯虎画画猜谜的故事，我想啊，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猜出来了，那个字就是福，埋伏的福。那个年轻人趴地上不正是福的意思吗？唐伯虎当然要把画给人了。其实有关唐伯虎送画的故事太多了。话说在明代呀，江宁湖熟镇有13个门， 门门啊都有木栅的开关，还造了五座更楼，东西北面各一座，南面有两座，都造在栅栏门上头，白天行人出入，夜晚有地甲看更。二更天一过，13个门就关门上锁，不许通行了。东面的大门啊叫狮子门。有这么一天，二更敲过，门外来了个客人，老更夫啊就着月光这么一看，叫门的是位文弱的书生，心里想人家说不定啊是远道来的，方便他一下吧，就下楼打开了栅栏门让他进来了。更夫问相公，你找哪家啊？相公回说，我是游玩到此地的，哪个也不认得。更夫心好，就说深更半夜相公不嫌脏，就在我这更楼上避避风吧。那相公没有去处啊，只好跟他呀就上了这更楼。一看更楼虽小，东西没几件，睡的是地铺，生着一盆火，火上吊着一把紫铜茶壶啊，暖气当中夹着一股茶香。更夫拿围裙把桌子板凳一阵擦，就请书生坐下来歇着。更夫拿了一只杯子擦得干净，从火盆边上拿来酒倒满，还捧出这么一把花生米，笑了笑说，相公吃点酒解解寒气吧。那书生早已饿了，也不客气，端起杯子就喝。花生米吃得津津有味啊，连声说，好酒好酒，好菜好菜。书生喝多了精神大好，拿出文房四宝对更夫说，老人家，难得你这一片好心关照，我画幅画送你表表心意。更夫一听挺高兴，连忙把油灯捻亮看他画。只见那相公纸一铺，墨一磨，提笔三画四画就画成棵大树，树上分出5个叉叉，树正中有一个大窝，窝里伸出5只画眉头。相公收笔对更夫说，有了这幅画，以后你看更就不用点香来记时辰了。更夫不明白，书生就指着画里的5只画眉说，每到一更，窝里的画眉就有一只飞到树枝上，一飞就叫一声，5只画眉飞出就是五更天啦，以后他们又会飞回窝里去，白天你把画收好，晚上再挂，放心睡觉，误不了事儿。老更夫嘴上不说，心里疑惑，年轻轻的啊，这说的比唱的好听呢。将信将疑把画收下，第二天大早，嘿，相公临走，更夫才想起来问他尊姓大名。书生笑道，说我叫唐伯虎。等老更夫回过神来去追，那唐伯虎已经没影子了。当天晚上老更夫吃过晚饭，就把画打开，刚刚挂上墙，那画上已经有只画眉歇在枝头了。二更刚到，第二只画眉又出来了，就这么三更四更五更，嘿，神的叫人不敢相信。老更夫笑得合不拢嘴。当然啊，这是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民间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也说明了唐伯虎的画是真好。还有一个故事啊，唐伯虎画扇子的故事。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啊，让唐伯虎啊给画个扇子，他自己呢命了一个题叫花香，但扇面上却不要一半花。哎，又是一个专难为人的人。唐伯虎点了点头，就在扇面的右边画出几片绿叶，一群蜜蜂，一只蝴蝶正飞了过去。然后唐伯虎在扇面上提了花香二字，秀才看了是赞叹不已。古代的画家书法家大多都嗜酒，原因有二，一是他们的气质与性格特征鲜明，多愁善感，追求浪漫气息，希望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因而以酒浇愁，借酒来体味生活的趣味。二呢，是酒能推助书画作品的产生，因酒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可使人精神亢奋， 嘿嘿，才思敏捷，从而激发出灵感，这样不但易于促成书画艺术品诞生，而且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这些画家书法家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聚会。也许大凡喜欢喝酒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人独自喝酒的时候啊，往往喝不多，也喝不出兴致，只有喝酒的人多了，你敬我，我灌他，他拼你，这才能喝出兴致，越喝越高兴，酒也喝得比平时多。明朝著名画家书法家唐伯虎就这样，他是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自己刻制了一枚印章，叫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人放荡不羁，风流飘逸，心胸豁达，经诗文工书画小音律，喜欢喝酒。他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喝酒，更多的时候啊，是喝酒时叫上几个好朋友一块喝。所以唐伯虎喝酒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可就太多了。有一年夏天，唐伯虎啊想独游西湖，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一酒家，酒兴大发呀，一进去店小二很热情的上好酒上好菜招待他，酒也喝光了，菜也吃完了，准备结账了，手往口袋当中一探，坏了，没钱，急忙往四下看了看，找找熟人，不行，借钱把账还了，砍了半天也没认识的，就跟店小二商量，说我今天走得匆忙，未带银两，把账赊着怎么样啊？店小二一摇头，不行，本酒家一概不赊账。唐伯虎一时无计可施啊，面露难色，不免心慌意乱，脸上呢，他可就出了汗了，随即甩开手中的扇子，使劲扇了几下，心里有主意了，何不以这把扇子抵作酒钱呢？哎，小二，我把这把扇子抵作酒钱如何呀？不行，掌柜说了，概不抵账。唐伯虎真急了，这面子丢不起呀，又想了一个主意，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喊，卖扇子了啊，卖扇子啊，谁买我的扇子呀？这时候对面走过一个汉子，额冠博带，珠光宝气，是杭州城里有名的富豪，叫李豪。这李豪啊上前问，你这么个破扇子能值几个钱呀？唐伯虎看看他说，你好好看看就知道了。嘿，我瞅瞅，不就是一把破扇子吗？这还能值几个钱呢？你没看到上面的画吗？看到了，这什么呀？这不就瞎画的吗？不知道是哪个无名小子随便一画，是分文不值啊。说完就把唐伯虎的扇子给扔地下了。唐伯虎十分不高兴啊，拿白眼儿瞪着这李豪。李豪也不在乎，你不就一穷秀才吗？喝完酒不结账，你还有什么可张狂的呢？得，这就叫什么呢？叫一文钱就憋倒了英雄汉了。唐伯虎这扇子最后到底卖出去没有呢？这酒钱到底又给没给呢？这李豪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呢？嘿，还请您关注下半期的《艺海说宝》，我们呀，继续给您讲述唐伯虎的民间传说故事，一会儿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世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唐伯虎的民间传奇故事。话说这唐伯虎啊，有一天到小酒馆吃饭喝酒，不巧兜里也没带钱，就想用扇子呀卖点钱，然后呢结账。可有一位叫李豪的富豪啊，他不识货，还把唐伯虎的扇子扔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一个书生模样的小伙子走进来，看到地上有把扇子，赶紧捡起来一看，扇面画的是荷花清风，荷花舞动，好似清风徐徐而来，无风胜有风，一定是出自高人之手。连拍桌子说：妙妙妙啊，妙哉，乃出名人之手。他看了看唐伯虎，气宇轩昂，风流倜傥，仪表不凡，心中不免就是一惊啊。阁下，莫非是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唐伯虎一笑，也没搭话，气定神闲。周围喝酒的人一听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争看扇子上的画，确是神来之笔。大家是纷纷称赞，这个说我出3两，那个说我出5两。话音没落呢，对面有人接着喊：我8两。我出10两，价钱是一个比一个高，一会儿的功夫就出价到40两银子了。别看有人出这么高的价钱买扇子，唐伯虎都不卖，唯独要卖给那个书生。书生摸了摸口袋，拿出10两银子，说：这就是我最多的钱了，恐怕难买你这扇子。唐伯虎说：你是慧眼识珠之人，我非常佩服。这把扇子今天非你莫属，今天你带的银子不多，我只收你5两银子，够付我的9钱即可。书生很高兴啊，付给唐伯虎5两银子，拱手道谢，把扇子就拿在了手中。李豪看见这种情形是如梦初醒啊，急忙走到唐伯虎的面前，拱手笑道：哈哈哈！啊，唐介元，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声名远播。我是有眼啊，不识泰山，得罪得罪，我方才多有冒犯，望求海涵呐。于是李豪拉着唐伯虎入座，又招呼那个书生，就坐在了一起，叫店小二上好酒好菜，非要跟唐伯虎喝酒。唐伯虎说：这个是你请我的，我请你的，可是真心实意，请客还有假的吗？哈哈。三个人是饮酒大酣，畅快淋漓。唐伯虎刚才啊已经喝的是不少了，再喝几壶 可就稍微的有点醉了。起身想走，李豪把唐伯虎拦住了，请留步。唐伯虎说，还有什么事儿吗？干什么呀？您能否将那把扇子卖给我呀？唐伯虎说，笑话，我已经卖给别人了，如何反悔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难道说你不明白吗？李豪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说，我出100两银子买你的扇子如何呀？唐伯虎可理都没理他，只顾往外走。李豪大怒，你要多少银子？唐伯虎打了一个饱嗝，哈哈哈，大笑一声，摇了摇头，又往前走。李豪是怒火中烧啊，你要不卖货就还我90。唐伯虎便道，是你请我喝酒的，可非我本意，我问你是真心实意吗？你说是。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我怎么有不喝不吃之理呢？啊，哈哈哈哈。结果旁边喝酒的酒客呀，全都是轰然大笑。唐伯虎的画溢满江南，当然每天登门求画的人是不胜枚举，弄得他只好啊经常是出门避客。相传这年夏季的一天上午，这唐伯虎风尘仆仆从河南信阳前往安徽合肥去看望一位友人。他来到朱高集下边的淮河码头之时，摆渡木船已经离开码头向对面渡去。唐伯虎只好放下肩上的行李包啊，坐在河滩上等着船渡河。在那闲着没事儿，为了打发等船的时间，哎，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啊笛杆，在沙滩上画老虎，低着头在这画老虎。画着画着，这只有一刻的时间，一只栩栩如生的老虎就画成了。老虎画好了以后，渡船也靠岸，他画的是一只坐卧在沙滩上面向淮河张望的老虎。他急忙扔掉手中的笛杆，拎起自己的行李包，拍拍包袱下面的尘土，大踏步跨上渡船。摆渡人撑开渡船，荡起双桨，渡船缓缓地向对岸筏去。话说这唐伯虎离开淮河渡口码头以后，淮河南岸的码头边的村民、来往渡河的商人、摆渡的船工，都发现码头上边的沙滩上卧着一只斑斓猛虎。河滩的码头上边是一大片茂密的荻丛，当地村民经常在这荻丛旁边割草放耕牛。自从唐伯虎路过此地，这里发现了一只老虎，人们都担心老虎伤人。淮河码头上发现老虎，这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淮河码头啊，是河南通往安徽的交通要道，平时有很多南来北往的生意人，有的推着各种货物独轮车，有的担着货郎担，他们肩挑手提，都从这儿坐船渡河做生意。当人们听说这里出现老虎之后啊，这人们就不敢从这儿坐船渡河了，这码头很快就冷落了。两个月后，唐伯虎从南京返回河南信阳，这天上午他步行来到淮河北岸的张家湾渡口，看看码头上有两只小木船停到河边，渡船上没有了摆渡人，码头两边冷清清，人迹罕至。唐伯虎急着渡河，站在岸边上大声喊，船工在哪儿啊？我要坐船渡淮河呀。他的喊声啊，随着淮河的回声传得很远。这时候躲藏在家里的船工听到喊声，来到码头之上，这是一位老船工，见了唐伯虎之后就说，客官，赶快回去吧，上游另寻码头吧。为什么呀？对岸河滩上出现一只老虎，一个多月人们就不敢从这码头上渡河了。唐伯虎半信半疑，心想，这淮河平原上怎么有老虎呢？难道是我上次 在沙滩上画的老虎作怪。他跟老艄公说，您把我摆渡到河对岸去，我过去能制服这只老虎。老陈公看了看唐伯虎，看他是文质彬彬啊，对他说，您这文弱书生怎能制服斑斓猛虎呢？哈，这您就别管了，您只要把船渡过河岸去，渡河之前我加倍付您。老陈公只好就把他渡过了河对岸。唐伯虎下了渡船，来到他画虎的地方，看见自己画的沙滩上的老虎依然存在，放下包袱蹲在地上，用手将画在沙滩上的老虎抹平，直到没有一点迹象才放心离开。嘿，老陈公坐在船上看唐伯虎在沙滩上抹了几下，那只蹲在沙滩上的老虎果然就不见了。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唐伯虎的民间传说故事。说到唐伯虎，人们想到的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那么秋香在历史上有没有呢？有，秋香本名叫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呢是金陵妓院当中的名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历史上确实被人点过。是不是唐伯虎点的呢？肯定不是。因为据考证啊，秋香比唐伯虎大20岁，有着不幸的家庭遭遇，没有办法才堕入了青楼。因为人品好，后来转业从良。秋香嫁人以后，一些老主顾回头客有时还找她，都被她一一拒绝，而且还在自己的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然后在画上亲笔题词，为自己写了一首诗：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从良的决心。所以唐伯虎和秋香啊，只不过一个是貌美的佳人，一个是风流的才子。人们怀着美好的心愿，设想了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表达了人们对才子佳人的爱情向往。当然啊，在电影电视剧当中，说到唐伯虎点秋香，有个前因，那就是唐伯虎做了华府两位少爷的老师。民间传说当中，这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明朝大画家大诗人唐伯虎风流成性，为了秋香，自称是一个落魄公子，卖身到画府为奴，起名画安，终日伴读公子画文画武。有一天，画太师带俩儿子还有教师爷一群奴仆去春游，游兴正浓，想考一考自己儿子的学业，看见园子里边到处是蒲叶桃树跟葡萄，说出上联来了，叫蒲叶桃叶葡萄叶，草本木本。画文画武一对活宝对不上来，师爷奉承高手也是不行，马上就恭维太师啊，说您这个是个绝对，无人可对，佩服佩服。唐伯虎听了之后呢，独自在那笑。华太师刚得到师爷的恭维，正沾沾自喜呢，看见华安晒笑，勃然大怒，大胆奴才为何晒笑？难道你能对联？让奴才一试吧。他看了看两边花丛，有下联了，随口就说：梅花桂花玫瑰花。念在这卡住了，华太师说：对下去。唐伯虎张口结舌，汗流浃背，尴尬非常，快要难住了，突然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秋香和另一个名叫春香的丫头在华太师身旁，脱口而出：春香秋香啊。华太师点头称赞：嘿，梅花桂花的谐音是玫瑰花，